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内的托福一姐啊、曾经在新东方上过400人的大班的宝丽老师。欢迎宝丽老师。 大家好。 宝丽老师对托福的写作特别有研究啊，也写了一本书叫《堡垒教你写》，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宝丽老师继续讨教一下有关于托福写作的一些问题哈。很多同学在托福的写作中呢，想用一些比较好的句子，来给自己的作文加加分。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延续之前的话题，来找出一些比较好的句子。 对，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就每个字你都很认得，但放在一起呢，你就会觉得哇，怎么别人说的如此之优美。第一句话我们可以请 Larry 老师给我们来读一下。 他说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事实上这句话呢是昨天一位我的学生发给我的，因为我那个微信的这个签名啊，很多年以来都是一句话，就叫好走的都是下坡路，所以学生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到了，然后给我发来。我觉得这句英文呢就是这个很好的概括中文这句话它的这个精髓，所以今天拿来与大家分享。我们可以给大家翻译一下哈。 我再读一遍，大家也尝试在自己心里面翻译一下啊。是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哈，打的比方。你看我们有朋友如果要今天要飞长途了，你不会跟他说一路顺风，对不对？ 他会想飞机是逆风而行的嘛， 对， 如果顺风就掉下来就飞不起来了。 对，所以这四个字你是不可以随便在别人要坐飞机的时候去讲的嘛，对不对？好，那么逆风而行啊，它其实在这里就有一个 philosophical meaning， 就会告诉我们说，那你生活中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也想一想啊，有逆风其实能帮助你更好的展翅翱翔。 没错，所以呢其实飞机飞上天是要逆风的，我们人要发展也是要经历挫折经历挑战的。 那我们来讲讲语言点吧。 好，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好，我再读一遍。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对，我们可以先和大家来聊一下 go against。 Against 就是对抗的意思。 对，没错。就我改了这么多作文当中，我们同学老把这个词当动词用，请记得前面一定要给我加 go 或者 be 或者 anything。 对， 总要有个动词，别把 against 就当动词用了，好吗 ？Against 是介词， 没错。 其实一个很好的办法去记这个介词的搭配，就是你多读几遍，多告诉自己 go against。 对，或者你说反对啊。I'm against this proposal. 对， I 反对 am against， 就是一定要前面加一个动词或者是系动词。 最怕我们来说 I against， no， 那就不行了啊。 对对对，它是一个介词哈。好，那么说到 go against 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组一个词组哈，比方我们要说这个是违背了我意愿的，违背意愿，违背可以说 go against， right？ 那意愿呢？ 意愿 其实不难，就和那个将要做某事那个将要啊是一个字啊。哪个词呢？ Will。 对吧？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 will。 所以下次如果你要说 go against one's will， 就指的是极不情愿的，是 be forced to do， 是被逼被迫的。 嗯，哎，这里还有个词组搭配啊，是 seem to do something、 嗯、 为什么他说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against you， 他不直接说 when everything is going against you。 对，这也是用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有我们看到的困境，其实有些人会说它是一个 poorly wrapped present。 poorly wrapped 就指的是包装不好看的，但其实是个 gift， 其实是个 present。 嗯， 所以在很多这个哲人的眼里呢，就觉得困境其实 是可以帮助你化危为机，其实它是一个机遇来的。 嗯， 所以现在你看着感觉它是一个 go against you， 是在逆着你而行的，其实说不定是宇宙在 do you a favor， 在给你一个机会呢。 嗯， 所以在这我们用 seem to do， seem to be 可以更好来表达后面我们其实画风会有一个转机。 是的，所以 seem to do 就是看上去是， 对， 但未必就是， 没 它没有那么绝对哈。 哎，我们也可以把它替换成 A 打头的一个动词，也可以表达看上去啊，它叫 appear。 哦，表现出来。 对， appear to be 也是指的看上去。 When everything appear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嗯哼， 或者像这句话， 没错。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对对。以其 seem 这个词，大家也可以学一下哈，它也可以组装一下变成一个副词来的，它叫 seemingly， 大家用过吗 ？Seemingly， 对，它就是看似怎么地的。比方我说 ，I'm dealing with a seemingly tough person。我现在在打交道的这个人呐，看似很难搞，但其实这话的言外之意是未必如此。你知道很多人他这个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这样的人呢叫 seemingly tough， seemingly， 所以也表示的是看上去。嗯， 好的。 那这句话你就可以说成 when everything is seemingly going against you， going against you， 对对，就可以直接用了。 嗯，好。然后呢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嗯，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take off 吧。Take off 的意思就多了哈，同学比较熟悉的可能是 就是扔下什么东西。 预测一下 ，take off the clothes 啊，对，脱衣哈，脱下啊，叫 take off。当然也可以表示脱鞋 ，take off the shoes。 对，没错，都可以用 take off。嗯，那除此之外呢 ，take off 它也可以表达出发。 Let's take off. 对，可以，没问题。或者说 she's taking off， 她就要走了。那，以及第三个用法就是这里，我们可以说飞机它的这个要 飞起来。 对， 这是固定搭配。 就是固定搭配。 就它起飞了。 对， 出发了，也是 就是起飞就是 take off。 明白了哈。 嗯，是。好，那么是怎么去这个起飞的方式？后面我们又看到了 against。嗯， 他这次呢是要面对的。是风 wind， 我们可以翻译成逆风， 逆风against the wind， 而不能 with the wind， 就是 with it， 对 了哈。 当我们看到 with the wind， 难免会想到一本书吧，叫 Gone with the Wind， 飘嘛。 哦，原来这个书名是这样的啊 ，with 就是跟随它， 对， 跟随它。如果你跟随 随风而， 风就是飘着了， 行了， 对。 嗯，好，那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这里的 wind， 这有什么好说呢？看似风好像很简单哈，但其实如果我读成 wind， 还是这个 wind 哈，但是如果你读成 wind， 它就成为一个动词了， 它就变成弯的了，是吧？蜿蜒曲折，不是？ 不是， 不是 wind， 它表示上发条。 哦，上发条啊？ 对，上发条。 哦， 比方说。比方说有一个动词叫 unwind， 我们经常说 unwind 就表示的是松开发条。那松开发条你觉得好像平时很少用啊，但其实它的意思是表达放松来的。 嗯， 你看老外在讲到这个说你放松一下，除了说 take a break， 他可以说 relax and unwind。 嗯，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wind 这个词大家又可以延伸出来，可以学会作为动词读成 wind， 它可以表达上发条。 上发条wind 好像另外有一个发音叫 wind 哈， 嗯，没错， 它是有上发条的意思。 对，没错 ，wind。首先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发音的这个正确性，对， 它的元音是 ein wind， 而不是 wind 了。 对对对， 但是拼写是一样的。 对，拼写一样，它是一个双元音哈。I wind wind， 除了可以指上发条呢，它也可以指缠绕啊。那两个动作很相近嘛，大家都可以记得住。 哎，对，都是一圈一圈的哈。 对，也有人会把它想到弯的，对不对？ 对，也是这个单词啊。好， 好，但是我们用到更多呢，其实并不是上发条这个含义哈，而是在 wind 的前面呢，大家可以加一个 un 前缀。那我们知道 un 前缀一般是指的肯定还是否定呢？ UN 前缀是否定， 对，很好，所以我们要说 unwind， 就是松开了嘛，对不对？ 对， 那松开那其实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放松，所以以后大家要说放松，教你一个特别好的说法，叫做 relax and unwind。 就在你原来用了那么多年的 relax 后面再给我加一个动词啦，叫 relax and unwind， 超级好用。 这个很好，这个搭配记住了， relax and unwind。 比方说我们用上次教大家有个词叫能让某人做某事，你还记得吗？ 叫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那今天我们造个句子，我说到家之后我喜欢给自己倒杯红酒让自己放松一下，怎么说？我们可以直接说 a glass of wine。 a glass of wine Enables me to relax and unwind。 对，非常好， relax and unwind。 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风这个词的时候给大家延展了一下哈，还有动词的含义大家请记住。那么现在我们请 Lai 老师给我们把这句话再完整再读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感受一下这句话它背后的哲学含义吧。 好，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就告诉我们说下回遇到逆境的时候啊，你就想想这世上的好东西呢，它就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事儿。那越不舒服呢，说明后面还会有新的转机。 是，就是逆风的飞翔嘛。 没错。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堡垒老师，欢迎堡垒老师。 大家好。 堡垒老师很有名啊，是国内的托福一姐，原来在新东方上过400人的托福大班课，对于托福的写作是非常的有经验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堡垒老师请过来，继续给大家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句话哈，依然是看似每个字都很认得，但是呢能够内化为大家自己的语言实力啊。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句子啊。 好， 叫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is the risk of spending your life not doing what you want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is the risk of spending a life not doing what you want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 就是很多哲人会劝我们要 seize the moment， 要抓住这个机遇哈。那这句话呢，他这个说的会有些绕，我们带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吧。首先大家能够听到刚才 Larry 老师给我们读到说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在这儿呢他表达的就是没有比他更危险的事儿了，那来提醒你，来警戒你啊，千万别这样做。那别怎样做呢？就是 spend your life， 你在 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怎么去过呢？就是 not doing what you want， 就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些人他这个大学选了一个专业并不喜欢哈，但这时候呢他会跟自己说，那我得找工作啊，我得要 make a living， 我得要养活自己啊、 嗯、 所以呢屈就了自己的心愿哈。那么这时候他在做的这个事情就叫做 spend their lives not doing what they want， 就是花时间没有做成你想做的事情。 对，没错，我们生活中很多有这样相似的例子哈、啊。这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内心呢他缺乏一个敢于去我们说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给自己做主的一个勇气啊，少了一个这样一个勇气、 嗯、是是是。那他们自己心里其实也知道他的 passion 不在于此哈、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后面就说了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 嗯 ，on the bet 呢，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自我安慰哈。 打赌。 对。 就是他寄希望于以后再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一会儿时间就过去了。 嗯。比方说有人说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钱， 是 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这个旅行啊，或者说爱好啊，是不是？ 嗯、是的。就像很多同学也是啊，有时间的时候不学英语，想学英语的时候没有时间了。 对，好多在职党他们学英文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 嗯， 嗯，那么如果等到你领悟到这一刻的时候 that might be too late， 所以这句话献给我们有同学、 嗯、 有一些些懵懂的小想法。嗯， 好，我再读一遍哈，是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is the risk of spending your life not doing what you want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 嗯，这话言外之意是 later 之后你也很难有 that freedom， 你在不同阶段的时候还会有新的挑战的产生，所以要等就会一直等下去了。 所以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拿来激励一下自己啊、 嗯、 就是该学英语的时候比方说听我们节目每天坚持听、 嗯、 哎，这样的话呢你到时候你想学英语的时候自然就学会了，不用到时候你想学英语的时候没时间了。 嗯，这也是有人有这个把四个象限您可能听过，说重要紧急的事儿、 哎、 重要不紧急、 哎、对对对，然后最不重要最不紧急的放在最后做。 嗯，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呢给自己画一个片区的时间做一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 嗯 嗯， 明白了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堡垒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哈、啊。堡垒老师对于作文也是非常有经验，那么今天呢给我们讲了两个句子，那这两个句子我们再来读一下。一个是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第二句话呢是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is the risk of spending your life not doing what you want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 我再读一遍。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is the risk of spending your lifeNot doing what you want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这两句话都是非常有含义的啊，告诉我 鸡汤、 都是心灵鸡汤啊、而且都不难，大家呢可以记下来，以后用在自己的作文中。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内的托福一姐堡垒老师。堡垒老师原来教过400人的大班，而且呢被当当网评为是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也著有一本著名的写作书籍叫做《堡垒教你写》。 对，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就每个字你都很认得，但放在一起呢，你就会觉得哇，怎么别人说的如此之优美。 那我们在最后有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今天学过这两句话中拓展的一些知识点吧。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讲了违背或者背道而驰，可以用一个词组，它叫 go against。记住 against 它是一个介词， 对， 不能把它当作动词来用。 嗯，没错。 我再读一遍，大家也尝试在自己心里面翻译一下啊，是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going against you,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然后呢，我们还和大家讲了一个多义词，既可以指脱衣服，也可以表达起飞或者离开，它叫 take off。 没错。 Remember the airplane takes off against the wind, not with it。 嗯，好，走的都是下坡路。 嗯 ，take off 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像脱衣服啊，脱鞋子啊 ，take off shoes and take off clothes 都是可以的。 嗯， 还有呢，就是on the bet， bet 就是打赌的意思， 嗯， 对吧？所以 on the bet 就是你打个赌啊，你觉得以后可能会怎么样啊？ 嗯 ，so the most dangerous risk of all is the risk of spending your life not doing what you want on the bet you can buy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do it later。 嗯哼。 最后呢？ 那我们再说一下 buy 吧。 哎 ，buy 是买东西。 嗯，但其实 buy 还有很多其他意思，比方我们可以说 ，I don't buy his story。 我不买他的故事。 嗯，在这儿呢，buy 它就表达的就是 believe 或者 trust， 我不信。嗯，我不信他所说的那套说辞。 嗯， 你可以说 I don't buy it。 我不买他账。 嗯，对，中文有这个说法， 不买账就是不感兴趣。 嗯，是是是 啊， 是，这就是 buy 的第二个用法。第三个还可以说buy somebody sometime， 买某人一些时间。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它其实就表达的是拖延，或者说能够赚得一些时间。 buy somebody sometime 就是争取时间，设法拖延的意思啊。 对。 比方说 can we talk about it later? He said, trying to buy a little more time. 对，所以 buy 呢它还可以有这样的用法哈。我们同学经常在这个考试的时候会 buy some time 的一个特别大的表现，就是想先偷听别人怎么回答的，所以他会磨磨蹭蹭的不直接开始，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buy some time 啊，想要去再多争取一些时间。 嗯，明白了哈。 嗯， 好，那今天呢讲了很多有关于作文的一些好句子，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掌握，希望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 嗯，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保持联络，微博可以搜索堡垒教你写啊，大家可以收获到更多的语料。 对，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在微博上面，我们也可以收集这一些问题在节目里面进行一一作答。 对，可以，没问题。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